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别音咁样讲 number。我有一隻嘅坚噶， 嘟咗个 number， 即系讲到好坚 啊！你讲俾我哋听咯。 哎， 哦，嗰只 专业嘅分析员同专业嘅财经演员系两样嘢。财经演员系背剧本， 咪就 系 咯剧本 系啦。分析员就真系要分析嘅， 写剧本嘅， 要写剧本噶， 未嗌 cut 都要讲落去噶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嘅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即系我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嘅形容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专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 有好再见。 一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点解逼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营沈大师，罗尚铺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道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出咗个调查，就问翻所有中国人咧，想即系翻咗4万-5万人嘅嗰个调查都，咁佢就话系啊，咁即系央视话啦吓，咁咧就话即系嗰个调休即系呢个调休加长假呢、這个，大家即系仲觉得放得感觉？如果有6条嘅吓，调休点调休定点解？我听过，我解释下啦。其实嗱，呢个就你1997-1998年度咧，金融風暴嘅。咁金融風暴嘅時候咧，就隨阿爺做咩嘅嘢啊嘛，即係刺激內需，咁啊4萬啲抌隨其中啦。第二咧，咪就係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國家咯，就係將嗰個國慶啦，跟住仲有仲有呢個，首先係再春節，仲有5日就變咗做長假嘅，咁咧然之後仲呢個7日嘅長假，其實嗰7日長假意義係咩？即係鼓勵大家去消費 啊嘛， 唔係混雜包個刺激係參考有時搞嘅，咁後屘再演變到咧就咩咧？就係取消咗5日，因為3個長假其實上咧。發覺其實呢有另外一個問題㗎嘛，雖然話呢話係國內嘅經濟會刺激到啫，咁但係嗰個經，但係呢嗰、那個 嗰個俾你外貿啊，對外嗰啲即係經濟收益咧，大到係2000億咁樣損失㗎，你咁樣放假啊，咁所以我哋三個常客就變翻做兩個，然後一陣 cancel 咗，然之後下一波就拆散曬假期，就開始有中秋啦，又我哋叫小長假。咁啊，然之後咧就中秋啦、端午啦，仲有啲啊清明啊嗰啲叫小長假。原則然之後大長假咧就兩個，就係、是、呢個黃丁同埋七十一同埋雙子咯。咁點樣長假法咧？其實嗰、那個如果你隔離睇翻正睇翻正規嗰個咧，其實就係咁嘅長假，所謂長假就三日。然之後咧就。短假期呢就係、是、即係譬如中秋嗰啲，咁但佢檢測到七日呢，我要攞返佢答嘅最少我攞今次嗱，我攞今次嚟嘅，我攞幾計啦。譬如係今個10月1日呢係星期二嚟㗎嘛，咁呢法例規定呢就係、是、放三日，然之後呢就加咗別嘅，但係喺個七天長假㗎嘛，佢就會係夾前後嗰啲雙休期啦，因為你星期六日因為規定唔使翻工啊嘛，係咪？佢嚟解釋成咩咧？譬如你10月1號、2號、3號嘅星期二、三、四嚟噶嘛，咁你咪嗰三日咧係法定嘅假期嚟嘅。好啦，咁星期四嗰日咧就會係放咗落去啦嘛，諗下先嚇。你一要少放係喎，因為掛名嘅要放七日啊嘛。咁啊，一二三四五，咁但係四號嗰日咧就會係擺翻喺呢個前面嘅星期六咁樣。即係其實咧， 唔 係然之後咧，嗱你七號嘅星期日嚟㗎嘛。咁你嗰兩日咧就會係擺咗落去前面嗰個星期六日啦。你要翻 㗎， 你要翻前面個星期六日，咁你咪跟住咧就放後面嗰。咁而家咁咧，然之後咧，中秋亦都係咁嘅喎。中秋咧，嗱，譬如話今個禮拜，我係今年個中秋係9月19日咧，星期四嚟㗎嘛。星期四係中秋節，其實一日假期嚟㗎。但係咧，佢就一定要你放三日嘅，即係個小長假。咁而家咁你咪四五就六放假咯。咁然之後咧就星期日翻工。而家仲有一日咧，就應該係冇錯，因為冇日就星期日就 係 放翻 咗 星期五，咁你四六 就 係放假噶嘛，就係咁樣 咯。我問題，我四個問題就係、是、覺得，喂，你諗住個長假，係放得咁平，你可以同啲外國嘅接軌啫，一齊做嘢接軌。星期日，我有另一個嚟做男嘢咧，我唔明 而家個問題，我調休就有幾個問題啊？就係話上面打工仔嘅感受係咩咧？譬如話，你如果你黐住呢啲假期咧，有陣時你直情係唔 Q 知道，要快即係搞 Q 錯啊！咁你好鬼亂啊！你係講嘢冇前面嗰個，冇後面嗰個咧，咁人哋都 mark 低曬啦。仲有就係咧，大家會覺得放假前或者放假後咧，就好似還債咁樣，大佬一翻做七日，即係完全冇得放咁樣，又有啲人嗌你話個虛耗咯，我賣曬。而家就開始咧，即係嗱，今次嗰個調查咧就有一個特色嘅，就係話咧就有七大約咧有七成嘅人咧係覺得咁樣放假係感覺唔係好嘅，開始醒啦，開始放開，因為即係其中一個好主流嘅意見就係話，屌你而家先知道先明白，原來咁樣唔係放假嚟噶嘛，因為你而家呢啲係共產總動員放假，即係諗咩送總動員放假都要送動員噶嘛。放嚟做乜嘢咧？我都講好多次啦，你放假除咗匿喺屋企之外，係冇嘢， 係千祈唔好去旅行。 係啊，但係個都 唔去啦。 係啊， 我問啲同事啊， 冇面係咪先？ 我問啲同事話咧，放假出去玩啦，好多都係九大舊，今年真係見唔到，因為食住慳。 啱先講九大舊， 佢話我寧願翻一年工。係，你都唔好叫我去跑成夠一個禮拜。 好誇張， 好辛苦。佢話辛苦到咧。有一間酒店，佢話嗰間酒店裏面即係簡直一個歡樂派酒店， 係 有一點鐘，送到一碟餸，24個餸。佢話啲人話我街嗰啲人咧咩省嚟嘅，啲嘅鬧人啦，鬧人啦，咩省嚟嘅，唔識睇門牌嘅， 即係你住一年又房價係好多人撳你間房，每樣錯嘅就錯咗啦。你話哇，你哋撳錯，你朝頭早晏晝撳錯都唔緊要，你夜晚又撳錯我， 所以理解啊。我叫你工作多人， 你嗰個住十七樓，你又撳十七樓，我諗我住十一樓廿一嘅。 好多人都第一次出嚟， 跟住對面嗰個樓啊，對面有兩間房係兩家人。我話哇，嗰兩家人都一家嘅嘢食杯麪，因為一家咧就好似冇嗰個熱水爐咧，就壞咗呢間房，佢就壞咗。咁啊靠側邊嗰家咧就幫佢煲熱水，咁煲完熱水就嗌啦，嗌啊！ 又大嗌咯， 又大嗌啦！我過嚟，我話我點一家嘅嘢做，我仲辛苦啊嘛！ 我以前話講電話，我以前有個外國人我分享就係佢就話咯，佢話你究竟你朝早咩要放假啦？先問中國嘅朝早咩要放假？因為你知道啲人一放假翻嚟嗰個樣咧，係仲會去個即係翻工嘅。咁咧其實完全冇得休息咁啊！即係你始終係唔徹底噶嘛，玩盡佢噶嘛，即係玩到最後一分鐘噶嘛。即係你話又喂，佢會唔會撇排好啲？七日裏面，我頭四日去三日咧我就翻嚟咧就休息下啦，搞下間屋企啊，咁啊遮休上油上，唔會啊， 唔會， 誒就玩足七日噶嘛， 都玩 係啊，即係你上到眼，話你咩嚟？咁你又冇辦法噶喎。譬如話，譬如話，你當你有一個好食諗嘅中國人 ，OK， 佢諗住玩四日嘅。但是他揸车去九寨沟，佢失预算啦， 你先 揸两日啦，系咪先？咁佢个唯有 extend 个假期，咁佢咪多到留三日，咁然之后点？系我都仲剩翻两日啦，咁我两日都翻到嚟，咁我都可以休息下，又唔得，原来最后我八日，屌你老味，全部都系假，系咪先？ 所以咧， 全部都够晒唔够晒车噶，大佬。 几日好似五日六日，系未见到九寨沟系咩咯？ 系， 咁嗰個 就 一定會去嗰個 紅 包嗰度啦。 係，即係紅包嘅，係。紅包掛你紅包，真 係好 嘢嘅。係啊，有紅包好加我福 彩。一日你百蚊福相，我諗佢一日要佢俾人冇八九幾二十。有成分啊！ 唔係咁啊，紅包得益嘅， 係 即係紅包睇到咁多人落去啦，係咪先都係個點子嚟㗎？係 啊，影相紅包就係影相落嚟，你冇得排， 係 你真係冇得排，係長龍到不得了。 嗯， 啊咁啊，所以成個假期係做咩咧？就睇人排佢咯，同埋睇樹自己咯，好開心跟咗幾日，跟住翻房瞓啦，又喺度嘈咯， 係 啊，喺側邊有打麻雀啦。 即係譬如話呢個亦都係中國嗰個打工仔個弊病啦。首先就係話好多即係我其實我哋做嘢做耐啦，我都冇記得勞動法係咪有冇呢個有薪假期嘅，我又冇記得有冇即係要翻望又睇翻一個。但係實際情況就係基本上冇人有薪假期嘅，即係無論做廠做 office 都係一樣。咁佢有問題啦。喂，你太衰啦！而家年輕一代喺中國嗰啲人放假係好多嘅，即係你人工我都照放，但係始終都係嗰句，你始終一放就冇薪㗎嘛。咁所以咧，佢就冇好似香港咁靈活啦。即係你香港就打散曬曬啲假期。 係啦。 而家由我自己嘅決定。 係 啦。咁譬如話，啱啱嚟緊個假期係禮拜五嘅，八三禮拜五嘅嗰五六日。咁我就再加多兩日有薪假期，我咪變五日，我就出去可以，即係啱啱我就借個淡季，我咪去 玩。我先同你講啦，你我哋係啦，因為香港禮拜一係重陽啊嘛，有假嚟噶嘛，禮拜一係重陽啊嘛，咁我哋其實係禮拜五已經放假啦，放假係最好啦， 咁啊， 啲人咪先就禮拜一就 係啦， 落翻嚟啦，同埋香港冇有一個情況，我哋搭飛機，例如你喺香港。你預計咗十二個鐘啊嘛，嚟北京同上海 嗰邊。你最關鍵嘅嘢就係話點解？因為你自己去選擇啊嘛。我選擇咗嗰個四五日嘅長假期，一定唔會係放緊啦，係咪會放緊啊嘛？有人做緊嘢啊嘛，所以啲經濟活動係進行緊嘅。咁 同你中咗曬電就係我放假嘅時候，喂冇咁偏私神咁嗰啲 delay 嘅嘢咪會個 risk 會大一啲咯。但係你點負荷啫？ 先花呢個三次嘅化療時間，持續半年， 到時呢就要睇效果，然後呢就決定是否需要呢再進行呢個骨髓移植。咁即使呢一切順利呀，完全係即係恢復呢都差唔多，即係醫生同你講就差唔多要7年嘅時間喎。7年喎，咁現在呢就需要食大量嘅激素，咁呢樣呢個副作用就好大嘅，小朋友食咗之後呢就連到12個鐘頭呢就不停咁樣嘔吐。咁啊其實同我呢位小朋友啦叫咩名話叫做呢個黃崇熙嘅，咁就同佢呢就傾個偈啦，咁就問佢就話即係個小朋友同阿 Chicky 講嘅話即係食嗰樣好辛苦啦，咁最後呢佢哋就即係個家人呢就覺得啊成日嗰個醫生啦就修改嗰啲藥物嘅處方。咁呢所謂一個普通嘅老百姓呢佢哋就對於醫療方式等等就梗係毫無認識㗎啦，醫生話乜佢話唔多，咁醫療嘅費用呢一期嘅費用啊就係講出嚟嚇人啫，即係化療三次嘅費用一共需要30萬左右嘅費用。咁一陣先再貪命啲係點解要讀就講埋嘅經過先。咁但跟住呢就阿崇熙呢自己就係廣州人啦，咁佢有社保嘅學生醫保，但要使用規定嘅藥物先可以報銷嘅。咁個醫保嘅藥物裏面冇包括呢個白血病，咁即係又冇得保啦， 正常嘅。 係冇得保係正常，而家保就真係唔正常啦。咁所以佢哋又冇得報銷啦，咁個家庭嘅狀況呢就咁樣嘅。爸爸呢就原來就一個即係出租車司機，咁去年12月呢就診斷出又係肝癌，咁有肝即係有個腫瘤啦，咁原來做手術啦，有好工作啦，咁呢就啱啱呢就係、是、即係上個月呢就點樣啊等先啊冇咗工作，有時上個月就檢查，咁咧就暫時咧佢個身體都算係正常嘅，但係已經咧因為咁樣咧就使咗好多錢，扭就扭到賣啦。咁咧媽媽咧就喺物業管理公司呢個飯堂工作，咁佢之前咧就亦都係即係因為都係就係媽媽嗰度又使咗大筆錢啦，咁所以咧今次呢鑊嘢就真係又係好大鑊啦。咁咧就有不幸亦都有即係不幸中大幸啦，咁而家呢就各方面開始呢廣州呢已經有開始咗有啲籌款嘅情況啦，咁呢廣州日報有報道過啦，同埋呢嚟緊喺10月嘅14日呢亦都會喺佢嗰個學校呢即係喺阿崇熙小朋友嗰個學校裏面呢就會係會舉辦呢個募捐嘅行動啦。咁目前為止呢暫時呢因為直頭部好似有報告嘅大約就已經收到大約係20萬到，咁街保呢就正在亦都係幫佢申請政府補助啦，即係類似低保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呢只要等到阿崇熙呢出咗院之後攞到個醫生證明先可以呢就再去申請。咁阿 Jacky 呢就早兩日去完啦，咁佢就佢自己嘅感覺就係咁嘅，即係佢話翻俾我聽，就係佢話佢同阿崇熙嘅父母交談咧，感覺上嘅一個典型嘅廣州人，咁咧樂觀同埋感恩，咁佢話佢哋坦白，就即係好坦白都話咧，即係今次事件其實係前天嚟嘅，咁但係後嚟咧發現咧好多人熱心幫助佢哋咧。而家咧都覺得咧，即係個心就定翻少少啦。咁啊，但一直咧都表示就好多謝大家嘅幫忙。咁啊，送啲小朋友亦都好勇敢同埋好聰明活潑。咁交談嘅過程裏面咧，爸爸記唔到嗰啲醫藥嘅術語啊，咁佢咧就主動咁去補充啊，乜嘢時間啊，咩細節啊，表達得好清晰。咁佢咧身體睇上去咧都仲係即係暫時都仲係頂得住嘅。咁啊 ,Jacky 就有個咁嘅呼籲啦，佢話大家除咗呢即係上打上前大家捐錢之外啦，咁佢話呢就佢就覺得呢應該可以有啲以下嘅嘢呢睇下可唔可以大家都做到。咁佢話就呢醫治嘅方案同埋一啲好醫生嘅介紹佢。 OK, 因為呢個呢一陣先再講埋先。咁我比較擔心呢就佢住嗰個醫院，咁之前呢就有個朋友喺呢度呢開刀割個腫瘤。咁大家佢哋呢就傾向呢就採取啲比較進取嘅方法。咁所以個副作用就好大，病人呢就會非常痛苦。 苦。咁如果我哋咧有啲好嘅治療方法咧，就希望咧就大家咧亦都可以推薦俾即係俾阿宋希文小朋友啦。咁仲有一個咧就是、萬一需要到移植骨髓咧，北上。方面咧就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喺香港啊，或者海外嘅聽眾可以又可以呼籲下咧，有個即係個接觸面可以廣泛啲咧，咁可以幫忙下尋找到即係配對嘅骨髓啦。呢、這個我諗係下一步啦。咁咧就大致上就係咁啦。咁啊 ，Jackie 咧就真係做咗好多功課噶啦。咁啊，譬如話咧。就稍後我亦都係將佢會 post 翻上去呢個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咧，因為實在知道好多，譬如話阿崇熙小朋友讀嘅嗰間學校嘅名啦，又或者咧就仲有咧就係、是、一個仲有就係嗰啲老師主任啊，即係都幫緊手嘅聯絡電話啦等等，咁嗰啲咧我稍後咧就會 post 翻上去。咁我呢度其實都仲有一幅相嘅，就係、是、佢爸爸同埋阿崇熙小朋友喺醫院嗰時影嘅相啦。咁咧嗱，又首先咧就係、是、咧有一個直接嘅户口咧，內地嘅朋友或者廣州朋友，你可以直接可以捐錢俾阿黃崇熙嘅，咁咧就係、是工商銀行嘅户口號碼好長噶，咁啊讀兩次啦，6222，再嚟個63个2啊，023602031419278，再讀多次，63个2023602031419278，係工商銀行嘅户口。 啊，有個名啊， 黃崇熙啊， 喂，黃生， 直情係黃崇熙 嘅， 直情係黃崇熙嘅。咁嗱，呢件事咧就咁樣啦，即係頭先就補充兩點啦。第一點咧就係呢、這個即係又係一啲廣州醫院嘅特色啦，唔係廣州醫院，係中國嘅醫院嘅特色啦。咁咧就我睇到都有啲幾好笑嘅，就係、是、作為一位嗱，佢係廣州户籍嘅 ，OK， 咁啊應該 有曬有曬啦， 有足嘅社會保障啦， 資源啦， 啊咁咧只係做 OK， find out 咗有 cancer， 我有經驗嚟噶，因為我最近我爸爸今年都係有咁啊，即係有呢、這個咁嘅情況啦，咁所以我都有啲經驗 ，OK， 做化療冇問題啊。但要30万咧，我唔知系咪問題咯，唔知系咪因為廣州人嗰個生活水平系比我哋計高好多，咁所以30万其實真系唔系一個，即系我覺得我嗰個院長系覺得唔系問題嚟嘅啦，3次化療咋，其實我用翻我爸爸，我爸爸咧亦都系做化療做電療，咁我爸爸已經康復中啦，已經冇乜嘢噶。咁啊整個過程好辛苦嘅，但係我哋其實譬如我香港人，我都唔係發達啊大佬，咁我都係先揾私家醫生同佢睇啦，睇完之後咧，私家醫生都係咁建議噶，就係話梗係你就一定要去翻公立醫院啦，因為你啲化療啊電療嗰啲好貴噶嘛，咁所以咧就同埋亦都確實就係你除咗啲有錢佬話科得起之外，其實一般嘅星斗市民老百姓係一定入翻去公立醫院，因為香港嘅公立醫院嗰個化療同電療嗰個設備係齊全過好爆好多 好多醫院㗎。 咁所以你咪入去咯。但係我哋嘅分別就係咩咧？我就從來冇有嗰個講，喂，擺低30万，我先同你化療咯，大佬。咁即係去搞化療係一個生 cancer 嘅病人。必須要做㗎啦，大佬咁你咪哇，其實好撚發㗎喎，即係咁講，係咪先？咁即係呢個就係第一個，即係我覺得係第一個荒謬啦，呢、這個都以前講過啦。咁第二就係佢作為一個廣州人，竟然嗰啲不保不保，亦都係保唔到嘅呢啲嘢，即係冇保障嘅一樣。咁即係你喺廣州生 cancer， 你冇30万，咁你咪自己死咗佢咯，即係咁咯。咁所以呢個係你真係絕對一個荒謬嘅，同埋第二就係Jackie 都提得啱嘅，就係話睇下我哋即係如果我諗下，譬如有啲朋友嘅，佢對呢啲咁嘅慢血病啊，佢有啲心得啊，或者佢專業人士啊，或者有冇辦法，我哋唔知有乜嘢都可以試，譬如話喂，可以有啲渠道帶佢落嚟香港，喺香港而家或者有啲朋友可以幫到手嘅，不妨即係就可以即係話俾我聽，雖然我哋唔知，但係聲音都好啦。樣樣都 try 下，因為學下即係學下阿 Jackie 話曬，而家佢都擔心佢住嗰間醫院嚇，即係好 Jackie 講得好客氣嘅，小林啦，係啊，小林啦，有送手咁樣。最近都有個笑話啦，就係、是、呢、這個譬如廣州恒大啊， 阿孔卡啊，超級巨星，佢個仔，佢個仔咧感冒，跟住入去呢個廣州醫院啊，孔家蘇德沙啦，入去啊，跟住之後咧，佢又發覺最後就點咧？個醫生就開咗大堆藥俾佢，收咗好多錢，咁但最後佢攞啲藥仔嚟化驗啦。 其實一隻佢只係 冇咗病嘅關，其他全部保健藥嚟嘅。咁最後就落翻嚟香港陽和醫院醫咯。咁所以廣州啲醫院真係唔係普通人可以入得去㗎。咁所以咧，我覺得就係少中有女啦。咁後來係啦，咁後屘咧，即係的而且確，我覺得係就係又係一個好值得幫嘅個案，因為一位小朋友。OK， 咁啊我哋希望即係 其實呢個中國嘅小朋友 見到個小朋友個生命咁樣就咁就發生呢咁嘅事，咁所以咧就好不猶豫啦。咁其實 Shaky 咧就好似咁早幾日去嗰時都擺低咗，唔記得擺低咗1-2千蚊人民幣咁樣噶啦。咁跟住就跟住又到我哋喐手啦。咁啱啱 check 過係咪？同埋喂，唔好玩機喂，即係 balance 有幾多啊，大佬？ 啊，老師，啊係噶，第一有20,000 PayPal 啦，買有10,000銀行啦，大約有14,000蚊啦。 14,000蚊港紙到， 係啦，係，但未計少咗佢。 未計邊個啦？咁你啦，健康嗰度我諗應該接近1億㗎啦都。係啊，啲人都冇都想攰攞到嘛。因為嗱，呢個咧就希望啊，即係真係話天望都好盡快諗個辦法，咁咧又要想上去健康嗰度 check balance 啊！即係呢個咧每一次講咧，我覺得聽嗰啲人會笑㗎，即係佢係喜劇嚟㗎。我驚曬你阿叔，跟住仲要收上去，走上去個銀行嗰度嚟 check balance。 我都話我係阿叔請 㗎啦，係壞咗啦，特別 係啦， 壞咗，特別壞 咗，壞咗啦， 我以為係私人光棍，實在啦， 你廢啲啊，對唔住，我廢咗啦，喂。即係人命關呢個，咁我哋咧就手到盡快咧，同阿迪哥咧就安排個14,000蚊，我哋就我哋咁啊，我哋做人好大細噶，跟住鬧唔順佢啦，跟住咧傾得，誒亦都再一次多謝所有電網嘅，尤其是因為我哋就如果有聽得到聽全網上都知道啦，最近嘅我哋都已經做咗成有20,000啦，將10,000咧就俾梁錦強啦，10,000咧就周秋良咧都嚟緊都係派咗上去啦，佢已經通知咗我。佢隻眼蘇良真係就話咧，佢隻眼咧算睇到嘅嗰啲嘢啦。咁所以咧，我就可以上去就將我嘅10,000蚊港幣咧，亦都轉到100,000送俾阿蘇良妹啦。咁所以咧，好開心就聽到阿迪哥嗰度咧，上禮拜應該都係差到零㗎。我曾經上禮拜9,000蚊PayPal 嘅，而家14,000㗎。即係真係好多謝啲網友啊，咁一路支持啦，但唔好俾你提㗎，我哋又多咗個案，咁所以咧希望啦，咁又我又會稍微將啲所有小牌翻曬上去啦，咁你哋咧捐錢嚟咧又多個案可以指定㗎啦，即係你可以指定俾阿秋良啦，俾阿梁強啦，或者阿梁姐啦，或者亦都仲有阿黃崇禧小朋友啦等等啦，甚至係阿文都得嘅，仲見緊阿文阿姐啊。下車過身嘅下車嘅 女， 咁啊5個我擺喺我哋面前，任得你揀。咁啊，仲有就係鋼管，唔係鋼管，間間啲報紙有啲 錯，鋼牛 有進步 喎，鋼牛變咗1,000銀啦， 變咗1,000銀喎， 係咯，我哋嘅。 咁啊，如果你下啦，你話咗咧，應該係3,000蚊到啦。 應該 3,050到啦， 應該上次4,000仲有仲係有缺咗800啦嘛， 起碼啦， 4,200啊嘛，而家4,200，而家又仲有3,200咯。 3,500都係有50蚊，3,050啦，有50蚊係，我記得係依然有一係50蚊係 先計嘅。 3,150仲差 唔多， 3,150啦，咁你咪要解下點解冇啫？ 要解冇嘅買得個咯，轉翻去轉翻去嗰頭嘅咯。 OK， 阿李佢咁嘅價 錢都好多， 四萬啦， 啊，平啦，所以先。咁啦，仲有咩補充？ 冇 乜。咁我就嚟緊呢個禮拜咧，我就會好簡單，因為阿 Shaky 會幫手啦。咁所以好簡單，我就叫阿 Kick 就轉 Q 曬啲錢嚟， 拉 阿黃崇禧先啦。咁最後又冇啦，又嚟啦。下個禮拜又我哋又重新又嚟過，咁我覺得先幫得幾多幾多 咯。你唔叫阿 Jackie 過出啦？ 阿丁冇算得佢啊，你怕你知啊？ 係啊嘛，即係而家算算得過你冇玩過玩招呼你啊，都係有啲戇鳩。即係講啊，揾個人。 唔係，我唔知喎。係啊，我哋阿卡路 弱啊。係啊，我係一次我唔 行啊。係，我真係， 我咪話你，係你係我其實。 你都要睇睇信卡你先，我先可以 check 到啦。 系 啊， 你 真系 即係過來都識好多啲國企名都難睇㗎嘛， 即係求其講呢度一個半個頭用啊，乜冇用啊，大佬一個半個你頂好多個而家我哋係咪先？ 盡量啦， 即 係 你同佢講，你去買少一間買曬太太， 係咯， 三個月先買，即係幾多個月咁放落嚟俾我哋？ 買曬太太幾嚿咗有啦， 係啊，係啊，得㗎啦，我睇得夠啦，我啊條線， 我又想問下咧，係即係諗下啦。如果你問朋友識識啲醫生啊，其實可以 係啊， 問下佢意見，睇下點樣醫生答醫生，去攞啲專業意見會好好。因為我哋而家好似有時候有兩單係，有三四單都關醫療。 唔係我就諗，我反而諗嗰樣嘢啊，係諗好咧，我哋可能有個工作要做啊。其實就唔係探嗰啲受病係咪受 傷？係 啲醫生，係啲醫生可以幫佢睇下，叫佢喂。可唔可以收藏啲我哋都想個即係講價團啊！我覺得係應該誒，即係因為搞唔掂啊，真係。 咁點先？嗱，我哋啲想同陳亞少老嗰啲即係老啊，我諗佢睇我有冇嘢 喺度。 啊，可能你會睇 好你冇嘢。好啦，咁啊，大家希望聽節目有幫手做啦，咁啊又要靠你哋啦，個禮拜咧睇下又有幾多錢啦， 真係好似啦， 係嘛？ 你知咁咯。 OK， 咁啊又休息一陣啦，女人啲今日第二首歌咧就會係繼續係呢個，啊呢位朋友就都今個禮拜要恭喜下佢啊，因為嗰個中國好聲音咧就佢嗰隻馬仔贏咗跑出嚟啊嘛。蘑菇頭啊，咁啊張惠妹啦，咁啊張惠妹都有聲咧，好女人啲嘅歌，女人説嘅，咁我哋聽嘅嗰首第三節翻嚟繼續。 我原說你一定要聽我的。心在害怕什么？别担心，靠近我耳朵说爱我。爱就是这样的，爱是一种心里面的慢动作，多甜蜜多快乐，让我和你两个人去体会去享受。 是这样的，爱是一种心里面的慢动作，多甜蜜多快乐，让我和你两个人去体会去享受。生气了，嗯。